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，只为这一句啊哈，断肠也无怨。雨心碎，风流泪，梦缠绵，情有缘泪。西湖的水，我的泪，我情千年等一回，等一回啊，千年等一回，我无悔啊。雨心碎，风流泪，梦缠绵，情有缘。西湖的水，我的泪，我情愿和你化作一团火焰啊啊啊啊啊啊啊追着梦想慢慢